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男大当婚是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就连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说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的诗句。有关恋爱题材的文艺作品有很多，在小品当中更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来跟您盘点一下跟恋爱有关的小品。各位好，欢迎您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起谈恋爱，在过去都是以相亲的方式开始。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小品《相亲》，就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那时候相亲的流行。可能您还不知道啊，其实这段小品的原型就是表演者赵本山的父亲。赵本山曾经说过，当时他父亲还装着不同意，说你整啥呀你啊，然后紧接着一句谁啊，一看有门，就这么着了，父亲的婚事就这么成了。赵本山为父亲热热闹闹地办了婚事，使父亲在花甲之年找到了幸福。他之所以能在这段小品中将主人公表演得惟妙惟肖，也是得益于自己父亲的那次相亲的经历。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赵本山、黄小娟表演的小品《相亲》。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里给您准备的是相亲的一小个片段，请各位谅解。 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嗨，这秋后的庄稼掰了棒子得了穗儿就剩杆儿了，哎，哪有那心思。 哎呀妈，秋苞米糊勺更香。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这事儿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思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收点鸡子，老两口闲的没事，抽点旱烟，喝点茶水，扯个闲皮，嗑点瓜子，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想法是挺好啊， 谁也不会享着福，存盘250。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你别信我打了10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晦气，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听你这话，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找着了。 谁？ 我告诉你， 那哪嘎达的？ 原来咱那婆婆的。 长得啥样啊？ 长得 啊， 跟你连线，真的。 跟我连线？ 嗯，可连线。 哎呀，对了， 嗯， 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实呢。 那到底是谁呀？ 那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那傻样儿呢？ 傻样儿？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过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嘛，那都80%了。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 嗯、 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你站，我说，说，我不说白不说。 谁？ 你。 哎呀妈呀！ 晚上不是当面说的晚上的事。 老年人，老年人，你说你这事整的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 你别整没用的啊，准备啥行不行，给个痛快话。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没用。 扯那干啥呀，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你别着急呀。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老太。 给你。 啥呀？啊。 给你。 纪念品呢、啊？ 给。 拿。 擦擦汗。 别整那么硬，整点干的吧你。擦啥汗，你就说得了，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得了呗。擦啥呀，擦完汗要说不行不白擦了。 我是有点害怕呀。 怕谁呀？ 怕儿女们反对，怕大伙说三道四呗。 你咋越活越回旋了，你小时候那精神头都哪去了？忘没忘小时候年轻时候咱俩老上林村看电影的，有时候回来走到柳树趟，你说不敢走，完了咱俩你跟我说那些话，你那能耐完你还跟 别别说了， 讲到关键地方还给掐了。 那你没听人家说呀？ 说啥？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作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怎的了？ 差点趴了火车道。 这些儿女纯盘忤逆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不气人，你真有整的。 你别生气呀，你看 你快说行吗？不行我就回去。真 老年人 啊。 嗯，那你说这孩子们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咱可上哪逃婚的后悔药去。 你呀一小小你就归爹妈管，到老了你这掉个了又归儿女管，你啥钱能个人承包一段，自己说了算呢。 我呀就这个命了。 你呀老信命这不行。 老年儿啊。 嗯，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你就等着我。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信行吗？定下来行吗？ 下辈子 嗯 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完了，一竿子知道3000年了，没缓了是吧？ 难呢。 嗯、 啊。下辈子。 谁呀？ 下辈子。 干啥玩意儿？你这扯，我还寻思谁唱歌啊？干啥呢？哭啥呢？我也没说啥，不同意就拉倒吧。别整那事儿，别的，影响不好啊。来人成啥事了？你这一哭我心里也怪不得劲儿的。别哭了啊。你干啥嘛，来警察咋整？你说你别哭了啊，我这身份证都没带呢。 干啥呢？ 嗯， 你咋还哭了呢？ 我要不整这声你没个品气。 你还怪有招呢。 以毒攻毒呗。 给 啥呀？ 擦擦眼泪。 擦啥？干打雷没下雨。别哭了。干啥呢？有啥哭的？这要哭出点花样也行。这家一老半天连二都没有呀。咱俩干啥来了？ 哎呀对呀，那咱不是给孩子相对象来了吗？ 你别把正事整耽误了，你看你咋这样，咱俩成不成不小事吗？给你我儿子给你闺女的信。 这是我姑娘给你儿子的信。 这不一样的吗？ 啥 皮儿？看看 孩子信。你可别看， 学习学习呗。 偷看人家信件犯法。 犯啥法呀？ 犯国法呗。 不懂你分谁的信，隔孩子信当父母的看，就等于领导审查。 你别审了你。 哎呀我儿子告诉我了，说不管你家谁来必须当面看，说三遍。 对呀。 真是 我姑娘也跟说的。 那就看吧，那还装啥呀？ 你看 看这个，这 看 吧。什么不看的？这字儿写的吗？哎啊！ 亲爱的， 哎呀妈呀，这啥话呀？ 孩子们真敢往上捅词儿了。 妈妈， 爸爸，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嗯，有内容，往下看。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祝愿二老成双成成成。这俩字儿念啥啊？ 配对， 我认得。 哎呀妈呀！老蔫儿啊，老蔫儿啊！你说你咋这么坏呀？ 妈，这才是我儿子，你知道他爹天天为啥事闹心？太了解了。这回你说， 那老家聊哪去了？事里定下来，你再整，你说结婚前大伙都吃喜糖去啊！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啊，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最火的一段小品要数《懒汉相亲》了。小品的表演者宋丹丹也是从这段小品开始走红的。当时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长，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一个小品《懒汉相亲》，有人推荐让从来没演过小品的宋丹丹来演。但是排了几天之后，他的家人得知他准备饰演那样一个角色的时候，表示都不支持。宋丹丹考虑之后，当即决定退出春晚。第二天他找到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表示说自己不想上了。经过导演的一番开导，终于使宋丹丹在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春晚的舞台。下面呢，来听这段宋丹丹、雷克生、赵连甲的表演，令宋丹丹大红大紫的小品《懒汉相亲》。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同样我们只能对这段小品进行了节选，请您欣赏当中的精华吧。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哎，哪村啊？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没听了，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多大了？ 29了。 啊、 老姑娘了 啊！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是我。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 啊， 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治起来了。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的吗？ 那 我这么一说，哎， 啊，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有点意思啊。 哎，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不是他说什么了？ 人家说了 啊， 10点钟左右啊， 啊， 到底得来看看。 10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说你准备准备啊！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那现在呢？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那怎么对付啊？ 我说，干脆就这样啊！来 啊， 你把这给我罩上 啊！罩这干什么 啊？听我的啊！ 啊。 看见没有？ 哎，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还挺像彩电的， 沙发。 我看看沙发。哎，咋软乎乎的？ 那俩气球用上了。 哦，哎，也看漏了呢。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哎呀，局长啊， 啊，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你是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多好的人啊！ 嗯， 这是金凤凰要到你这窝里来， 响了， 什么响了？ 哎，没坐就响啊！ 十倍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什么？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就是。啊，那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招待我。 谢 谢我。真的。 挺会说话， 你不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 我踢啊，这媳妇多好啊！ 啊， 好好好好干吧， 村长，我好，你局长打哪？ 那 我一定好好干。 你别提我，你怎么磨天线呢？ 坏了，坏了， 坏了，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没坏， 没坏， 没坏，没坏，没坏， 没坏， 没坏，没坏， 没坏，没坏，没坏，电视刚买。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对对对， 茶色玻璃了。 啊， 俺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对，图像清楚， 图像清楚。 真的吗？ 真的。 那打开让俺看看。 哎呀，来， 俺要看看。 那你打开吧。 给俺看看。 对，打开。 这要命了，这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真的吗？ 现在。报告五间新闻， 你看出图像了吧？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 你 听见？最近关注情况，广大市民正想向发生了当天事件的电话。 啊，这人 呢？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个宋世雄吗？ 长照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打不动眼球，现在还 没有没有天线，他这个人就变形啊。 完漏了这份 全完了。哎呀，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反正我送送你啊。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干什么你？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宋丹丹、雷克生、赵连甲表演的小品片段《懒汉相亲》。艺术是用来表现生活的，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从前边为您播放的两段小品中，我们就能够看出来，相亲这种恋爱方式在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多么地流行啊。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进入新世纪的男男女女又会选择怎样的交往方式来谈情说爱呢？稍事休息，听一首歌，齐秦演唱的《又见溜溜他》。歌曲过后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各位稍后见。 因为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了，情投意又合。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了，比什么都快乐。有我哟，心儿一颗嘿嘿嘿，心儿一颗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少 比什么都快乐。溜啊溜的他有，他有我有，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儿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啦，比什么都快乐。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刚才的旅途当中，我们聊的是恋爱题材的小品中有关相亲的，下面呢我继续跟各位聊一聊新兴的恋爱方式，就是网恋。网恋要说起来是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男女之间产生一种全新的谈情说爱方式，因为它发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啊，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种神秘感很吸引人，但是同时也难免闹出很多的笑话。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段有关网恋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小品的表演者潘长江曾经说啊，将爱情进行到底最大特点就是他们演的都是人物，剧本所写的东西就是这个人物所要的东西。他演了这么多年电视剧，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所以表演起这类小品有一定的把握。而另外一位表演者金玉婷本身是一个影视演员，所以他们俩没费太大劲儿，都配合得很成功了。那么这段潘长江金玉婷表演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网恋故事呢？您听一听就知道了。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那该来了。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 我 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 呀，狗！ 妈，

应该叫什么公主？ 爆米花公主。 感情骗子！ 你骗人感情！ 你 哼！ 你怎么还不走？ 你怎么还不离开？ 其实，要不是金刚师猛男在我生病的时候在网上发笑话逗我开心，我才不会来呢。 其实，要不是紫金花公主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给我发 email 安慰我，我也不会来呀。 猛男。 哦。 我交的是网上的猛男。我还得谢谢你发给我的偏方，我的头疼病已经全好了。 真的。公主。 哎。 哼，我叫的是电脑里的公主。不过我也要谢谢你， 在网上陪我聊天，帮我度过了一个个非常寂寞的夜晚。 可为什么在办公室你对我那么冷漠？ 那是因为他们太宠爱你了，我看着都有点嫉妒。 你越是对我不在意，我越想引起你的注意。 我早就注意你了。 虽然你有点任性，但是长得还蛮可爱的。 真没想到在网上你是那么体贴那么亲切。 我这也正在琢磨呢，你在网上跟我说话怎么那么温柔富有诗意。 其实你平时没那么讨厌，你看我整你十回你也就回敬我一次，挺男人的。 哈哈，那是因为你是咱全公司最漂亮的女孩，我哪好意思欺负你啊。 那你今天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那你能不能先把眼睛闭上？我早已为你在心中种下了99朵玫瑰，亲爱的公主，请看。 柴火杆。 哎呦，这是哪位驱得鬼干的？我的花都哪儿去了？ 今天下午在办公室我闲着没事儿，所以我就。 是你。哎呀，你看看我们俩刚刚绽放的爱情之花居然被你这双小黑手给摧残了。 我不知道他是送给我的，要不别说99朵，哪怕只有1朵我也一定倍加呵护。 哦，你说的这是真的？ 哎呀，你怎么了？ 我早就有所准备了，就防着你这双小黑手了。不瞒你说，我这儿还藏了1朵。 猛男， 公主。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巩汉林、苏妍表演的小品《网络爱情》，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是为您节选了一个精华片段吧。那么今天的快乐之旅，我从过去流行的相亲到现在实行的网恋，跟您聊了聊获得爱情方式的一个变迁，也是时代的变迁。为您准备的几段小品也正是这些变迁最真实的写照了。看来爱情永远是永恒的主题。好了，在今天快乐之旅的最后呢，我再为大家准备一首爱情歌曲，徐若瑄演唱的《狠狠爱》，希望各位能像歌里唱到的那样，找到对的人狠狠爱一把吧。好了，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就到这里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下期旅程不见不散。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往我身边有谁，你就这样眼里千言万语证明你。